如是我闻，亦是佛在舍为果。其书记孤独源于大比丘中，千二百五十人居。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为大乘起时，于其城中，此地其一凡之本处凡时起，受一钵悉诸衣服作而作。这是《金刚经》，也是佛教中最著名的一部经典，是透由释迦牟尼佛和弟子须菩提之间的对话，阐述了大乘佛教的般若智慧。经文虽然不长，但包含了佛教最独一无二的空性智慧，以及大乘菩萨道的修行重点。所以佛陀曾说，《金刚经》呢，是所有佛法的本源，也是一切佛经之母。为什么我要分享《金刚经》呢？是因为母亲的缘故。我的母亲呢，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前几年她过世的时候，许多的佛教团体都来为她助念《金刚经》。当时呢，我才更体认到《金刚经》的殊胜。鸠摩罗什把《金刚经》翻译得如此优美，每次读的时候都感动万分。我认为《金刚经》就是母亲送给我最后法的正理。我的母亲一生都在实践《金刚经》所说的无相布施，她每到寺庙一定会捐款供养三宝，但是她从来不会跟别人提到这个事情。而且我母亲对穷人，特别是弱势的人，特别有爱心，因为知道自己是苦过来的，所以对一些穷困的人常常会施予援手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为善不欲人知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的母亲一直都在实现《金刚经》的无相布施的精神的原因了。金刚呢，就是金刚钻，鸠摩罗什是以金刚来象征空性，因为空呢就像零一样是无限大的，而且呢它也是最坚固最锐利，可以说是无坚不摧，所以任何的物质都能够切断，所有的烦恼障碍也都能够去除。所以一个修行人的心，就比如说我们每天在念咒在修行，如果我们的心可以锻炼到像金刚这样的程度，当然世间上种种的障碍都没有办法再束缚我们了，而种种的烦恼也不再困扰我们了。虽然这是一个很艰困很难到达的目标，但是我们有幸，我们有这个福报，作为一个佛弟子，我们就要朝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努力来精进。那么要如何培养金刚心呢？以下呢就是我的心得分享。那我把这个金刚经的整个读经的过程的心得呢，分成四个部分，叫做四转金刚心。一转金刚心呢，就是要有正向能量，也就是人要正派，要有正气，要培养积极的能量。那么这个跟我过去所读的太极思想是非常吻合的，因为太极思想呢，在《易经》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这个观念呢，也是让我们时时都要知道，要活在当下，珍惜知足，所遇到的人，所碰到的事物，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，要多说好话，多做好事，多多行菩萨道来帮助别人。但是呢，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，又不能有任何的执着，所以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而且呢，因为要活在当下，要经常的去练习，经常的去做好事，所以叫善护念。也就是当我们决定我们要怎么样走我们的人生，或者我们要怎么做利益众生的这件事的时候呢，要常常的去保护我们这样一个好的念头。因为当我们的人的心呢有很多好的念头的时候，坏的念头就不会存在。当然相同的道理，如果有很多坏的念头， 那么好的念头也就不容易滋长，也就不容易保护了。所以每一天每一刻，我们都常常要关照自己的内心，好，是不是能够善护念，这个是第一个部分。那么二转金刚心的部分呢，就是四无量心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发菩提心。四无量心呢，就是慈悲喜舍。那么四无量心也是菩提心的基础啊。那么这个四无量心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这个佛像，有一个四臂观音。那么四臂观音的四只手臂代表的就是四个意境，就是慈悲喜舍。好，那么我们在经文里面呢，会常常不断的听到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。那这一句呢，因为很长，所以如果我们在刚开始接触学习金刚经的人，可以把它简称为发菩提心啊，甚至发心两个字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部分慈悲喜舍的这个培养呢，其实也就是一个无相布施啊，也就是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呢，不要有分别心啊。有时候我们觉得穷人比较需要帮助，有钱人不需要帮助，其实人呢，在烦恼的面前都是平等的，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。所以呢，佛陀在金刚经里面一直不断地在提醒要无相布施，就这个道理。那么在第三部分，就是三转金刚心呢，提到的是无常无我的因果轮回观念。这个因果法则呢，也不是佛陀发明的，是他发现的。因为一直以来呢，就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这个一个因果。但是呢，就像牛顿发明地心引力一样，他把它说出来了。那其实因果法则一直都存在，那么佛陀呢，他就深知因果，了解了这个轮回的过患，所以他教导我们呢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因为一切诸心皆是非心。所以呢，连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也控制不了，晚上要睡觉也不一定能睡着，心里告诉自己要想好的事，不要想坏的事情，可是有时候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的身心，所以呢，诸心皆为非心。好，那么在第四个部分呢，我们谈到的是四转金刚心。那么四转金刚心谈的呢，是般若空慧，也就是不管是修行人或者我们这个在家的居士，要学佛的精神，学佛的智慧，当然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的能力。那么般若空慧呢，在这个金刚经最后的这个四句偈，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，我想也是很多人会把它归为是金刚经的总结的这个四句偈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我想这个也是空性智慧的一个很好的诠释。那么以上呢，就是跟大家来分享的四转金刚心。